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龍啦。今集嘅題目咧就係一筆一世界嘅。咁啊，題目聽我咧就即係嘗試都係諗得比較漂亮啲啦。但其實咧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小嘅系列嘅特別企劃嚟嘅。咁就希望咧就，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整一個學者人間情懷，傾下偈啊，講下自己中意睇咩，譬如文學作品啊，譬如睇嗰啲咩書啊。平時除咗自己核心嘅學術之外，可以傾下偈，有冇啲嘢可能同其他人睇嘅有少少唔同，又或者其他人睇嘅嘢同我哋睇嘅一模一樣，但我哋嘅諗法會有少少唔同。咁啊，同我哋講嘅咧，這個小系列咧，我哋個個都會一齊講。咁但今日會講嗰啲咧，就係我啦、嘉齊啦、卡文啦同埋 Stan。咁啊，我哋就可以講下依個首先會講嘅咧，可能同文學啊、文字啊有關嘅話題。 咁啊，喂，其實咧，我又係工作關係，其實我就好少睇書嘅，我啊唔係好識字。表面上咧，不過其實我有中學嘅時候又其實係讀中國文學嘅，可能睇我個樣子又唔係好似，係咪先？咁 係啊，好似好似。 咁另外就係我又都好崇尚呢個禪宗講嘅不立文字，咁所以咧，其實我咧真係今集可能真係要跟各位學嘢，我喺文字嗰方面咧真係唔係好熟悉嘅，咁啊睇下各位點樣可以令到我學多啲嘢啦，今集。 啊！我啊同你真係啱啱相反喎，我就係咧，即係中學嗰時候咧，就好中意睇小説嘅。咁但係都係同普羅大眾一樣啦，我話最中意睇金庸啊、韋斯理啊呢啲嘅。咁但係反而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就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就其實睇好多嘅書咧，都係同工作有關嘅。咁特別係即係我哋之前咧都有講到話，而家我哋仲買書嘅咧，我買嘅咧大部分咧，其實而家就會係啲工具書，就係話你教書嗰時會用到啦，又或者係你參考嘅時候咧，先至會用到嗰啲書咧，就通常就買呢啲啦，咁變咗咧，好似而家閱讀咧，就即係變咗成為工作嘅一部分。 買書唔係問題啊，你擺書先至係大問題啊！真係俾屋企人鬧死啊！真係成屋都係書。 喂，你兩位謙嘅其實，我又覺得譬如阿 Stan 你可能唔係睇好多文字，但係睇好多圖啊嘛嚇。咁樣阿 Carmen 你可能唔係淨係講啲工作用嘅，其實你可能與工作喺娛樂，咁睇書嗰啲範圍都好闊。咁我自己咧就仲係好老土啊，會買書噶啦。咁你喺書店裏面有機會可以撞到我。咁但係咧而家可能買書咧第一樣嘢就係、都係要揀可以擺得到嘅，如果你就唔好買。咁就係嗰啲精裝啊，出得靚嗰啲，我又都會可以俾得起錢嘅，我都盡量買啦。咁另外咧就係我都覺得咧，同阿卡文你嗰個睇法係差唔多。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做一啲買一啲工作相關嘅嗰啲書籍。咁但係咧，淨係睇嗰啲咧，我好快可好快借啊！咁所以我自己嚟講咧，我除咗睇可能工作相關嘅一啲歷史啊，尤其是明史啊、法制史嗰啲書籍之外咧，睇好多其他古靈精怪嘅。啱啱我睇完嘅一本書就係同動物嘅語言有關，即係點樣同動物去溝通啊，動物佢哋點樣去互相去傾偈啊咁樣。咁另外一啲話題就譬如可能睇比較多嘅就係睇科幻啦，咁科幻同我嗰個世界古代嘅世界可能距離遠一啲嚇，咁樣嚟去睇書咧，我覺得就會比較。完整啲嘅人生， 我哋話即係你話武館啊，或者武俠小説形容嗰啲場所咧，通常有兩種，一種咧就係裏邊咧就係擺滿武器嘅，咁啊擺滿武器啊，飛機大炮咁，你行入去見到咦，好似好鬼勁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就呢啲係未必勁嘅，咁另外一種咧入到去乜都冇嘅，即係空空蕩蕩嘅一個廳堂，乜都冇，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就係有啲絕世高手喺裏邊。咁啊 ，Stan 正話可能就係嗰種啊，話自己唔睇書啊，就係呢種嘅 虛擬武器嘅而家用。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正話加齊開咗都好嘅，即係我哋傾下啲即係平時日常嗰啲閱讀習慣，或者即係要做譬如我哋做節目啦，或者講書啦。其實一個正話加齊講嘅嘢就係會乾，即係你始終都要去定時去補給，長期去保持自己。咁如果即係我自己。對我自己嚟講我一直嘗試做嘅就係令自己唔好乾啊。咁依個我都覺得還可以保持住，依個都係我自豪嘅其中一樣嘢。咁其實點樣令自己嘅生活習慣完整地結合落去嗰個叫學術人生裏邊，可能係點樣走得長嘅一點。而且即係大家都明，即係有啲即係如果你隨住你重複咁做自己核心，唔睇其他嘢嘅話，慢慢你會滑牙，你就發覺越嚟越。即係話大家都聽得明咁，但係令自己唔話，可能係每一個教育界嘅人或者做學術界嘅人自己嘅一個追求，就唔想成為某一種大家唔想成為嘅人。咁所以即係睇各種嘅書，可能都係救贖嘅一種。 咪知識面真係要講嘅，咁我覺得博而有約呢個都係可能我哋做學術研究咧一個比較理想嘅狀態啦。咁我哋有時做問題咧，而家嗰個學術趨向都係集中喺一個好細嘅話題上面，然後好針對性做到好深入。咁但係一個咁樣嘅設計或者咁樣去諗問題咧，有時可能個視野好窄。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宏大啲嘅知識，即係古靈精怪嘢咩嘢都識一啲啦。咁當然你唔係全部嘢都係專家啦，咁但係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可能對世界嘅理解，咁然後再去處理一啲小問題咧，我相信咧應該係事半功倍。 我覺得即係我睇翻譬如以前啲古代嘅人，其實好多都有依類型嘅諗法嘅，即係譬如話你做官又好，咁其實做官你來去都係寫實用文書啊，咁樣你考科舉就係應試啊、策論啊，有一啲目標性嘅東西。咁所以其實好多文人自己中意睇書嘅時候咧，咁啊有啲嗰啲感受啊，咁其實都會譬如寫下筆記啊。即係用啲各種嘅方法記錄低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咁有陣時手痕咧會寫下古仔啊，咁都會用啲筆記嘅形式去寫小説，咁呢啲都係以前嘅人咧自我排解嘅方法咯。 大家有冇睇下筆記或者自己寫筆記嘅習慣 啊？其實咧，我哋咁樣講，我諗起咧，其實以前咧，我曾經有畫過漫畫書嘅，即係其實喺啲小學年代好中意畫公仔咧，咁就會攞啲簿咧，自己即係可以創作一個故事啊，即係真係好似漫畫咁啊，畫曬一格格嘅。 取中有夢有仙境。 係啦，咁其實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即係你一個情懷，你又覺得有啲嘢你好想講，咁啊，但係當時你咁細個你唔識啦，咁但係大個啲咁你就會覺得啊有好多嘢。你會想記錄低嚇話低啊，特別係咧，即係而家有時自己都會諗啊，點解嗰陣時，譬如疫情嗰幾年啊，自己點解唔寫低疫情發生過咩事咧，或者自己嘅感受咧，我都會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其實我哋可能可以做到呢啲嘢嘅。 喂，但係咧，而家啲人咧好多時都崇尚啊嚇，拿住本筆記簿啊、sketchbook 啊嗰啲文青啊。每去一個地方都去寫下嘢啊，一啲建築學生又中意畫下嘢啊，咁喂，但係咧，而家呢個年代會唔會其實係可以有其他形式噶嘛？即係譬如嗱，我又遇到一個問題啦，我試過我條頸又傷咗啦，咁我睇醫生佢就話我喂。你睇你個樣啊，一定係啊，不停喺度成日喺度睇電話㗎啦！你呢啲人咧，即係抵你死㗎啦，即係咁上下咁嘅意思。 抵中醫啊！ 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喂，我睇電話唔一定係睇一啲你心目中覺得冇用嘅嘢喎。喂，而家其實好多知識都係可以喺個電話嗰度睇到㗎嘛，或者甚至乎，喂，我都特登唔買書嘅，因為屋企冇位啊嘛。咁我係可以真係去買一啲網上嘅版本正式嘅甚至乎拿住 iPad 喺度可以讀好多好多書都得㗎。咁點解我唔去拿住支筆或者唔拿住本簿去做筆記就會俾人歧視呢？我又覺得即係有啲唔開心囉。咁所以我其實覺得而家其實應該可以係好闊嘅，即係有時睇到啲人咧拿住電話都唔一定係睇一啲冇用嘅嘢，可能係真係做一啲學術研究都可以拿住個電話做都得㗎。 咁但係如果你上堂嘅時候，你見到你前面有個學生真係喺度寫筆記，你會唔會覺得佢特別咧，即係特別勤力，或者特別留心咧？ 咁又俾你真係講中啊！真係我真係最欣賞嗰啲人咧，嗰啲學生就係拿住本簿嗰啲。我見到上堂拿住個電話嗰啲咧，嗰啲一定唔好受啊！嗰啲人。 但係佢可能用翻頭先你所講喎，我攞住個電話唔代表我唔係做緊學術嘅， 係 唔好意思，我虛偽，係我虛偽。 不過揾個平衡咧，其實而家有啲好好嘅筆記本咧，佢係會可以同時將佢變成咗一個電子版本嘅咁我諗都係一個 compromise 啦。咁大家既可以繼續用到你支筆，用咗你張紙嚟到去做筆記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咧，有時嗰、那個抄筆記啦，或者寫筆記嗰個形式都幾緊要咁有係咪有少少儀式感會，即係你做嗰件事會認真啲啦。我到而家咧，我都仲會有時會帶住本筆記簿喺身啦，即係用紙用筆嚟到去寫嘢啊，或者做啲記錄啊，記低一啲 idea 咁樣嚟到去即係過學術嘅生活嘅。 我覺得筆記即係點講？你隨意咁去記錄咧，係一個係一法。但係有意識有主題嘅記錄咧，又係另一種形式。即係如果一個長期冇主題嘅記錄咧，你都唔會睇得翻，因為你未必有時間，或者你到諗嘢嘅時候都唔會翻去嗰啲筆記度去睇翻。咁但係有主題嘅就唔同。咁譬如我中意譬如明章代 嗰啲嘅筆記或者係蘇適都有類似嘅一啲記錄，即係譬如佢會唔同嘅類型嘅玩樂，譬如話我玩燈籠今日又點啊，我又諗下我要記錄一下我同我啲屋企人嘅事啦，咁啊明清之際啊嘛，咁啊明朝亡啊，咁我記錄一下我啲兄弟做啲咩事啊，咁啊飲茶又要玩泉水又點樣去做啊，玩風箏又點啊，咁所以呢啲有主題嘅記錄咧，即係喺我哋讀者立場咧，個後代嘅立場咧，佢就會更加能夠聚焦喺某一個東西度，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點你首先嗱你諗下，如果你隨筆記錄咧就未必睇得翻，但係你要首先你有個意識去做一件事，然後你就去做一個記錄。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就係你點樣借用到你身上身，即係而家你要眼前要做嘅所謂學術嘅嘢或者工作嘅嘢，然後稍稍延伸闊啲，係嘛？諗咗主題，然後再去思慮咧，咁就慢慢就會令自己越嚟越闊。咁呢個就我平時即係嘗試去做嘅方法。 嚇！咁嗰啲古人佢做呢啲咁樣嘅筆記咧，其實佢個目的係為咗啲咩咧？佢係自己即係佢自己有個學術研究，佢要記低佢自己即係寫錄史咁樣啦。定係佢真係係為咗之後同其他人分享嘅咧？ 都有嘅。同埋咧，譬如我哋講開明代咧，就喺晚明咧，由於出版業係比較興盛啦，咁而真係你本書如果係賣到紙嘅咧，代表住你一定係收入嘅，咁所以都有啲人咧係會為咗真係金錢嘅實力咧嚟寫一啲吸引到市場注意嘅一啲內容。咁所以幾種筆記都有嘅，係有意識地去將一啲歷史啊，或者你好興趣嘅話題去做記錄啦。咁或者有啲可能係無意識地嘅，咁但係你又希望可能將自己一啲生活嘅點點滴滴啊，或者可能好中意自己一啲諗法啊咁樣，又將記錄落嚟。仲有一啲咧，就可能為咗滿足大眾分分鐘係八卦嘅心態，所以去寫嘅。 咁即係所謂嘅筆記文學啦，即係我睇就可能同典型嘅真係學術，真係坐定定有張台拿住好多本書咁樣嚟到讀完就正正式式咁寫嚇寫文章咁樣，係有啲唔同嘅，即係隨意啲嘅，甚至乎唔喺屋企做嘅，周街都可以做嘅嚇，行街行山嘅時候都可以做嘅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嘅即係比較隨意啲嘅，可能係喺全中國嘅文學咧，或者學術上傳統上係另外一種嘅。咁其實可能係呢一啲更加貼近生活，我覺得更加有趣。 好同意 Stan 嘅，你諗下，即係其實我哋整個系統裏面都係所謂儒家經典嘅東西嚟㗎嘛。但係筆記咧，可能就係記錄嗰啲儒家以外自己個人諗法，有陣時啲曳曳，有陣時啲壞壞。有幾曳曳壞壞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上一節咧，我哋傾咗好多，即係學者平時面對住學術生活，同自己個人嘅興趣啦，或者情志之下點樣去平衡啦。咁亦都好似一種所謂做 academic 嘅，或者做節目啦嘅一種長期嘅恐懼嚇，就係會有一日啦，唔知講乜好啊嚇，唔知點算啊咁啊。依啲恐懼咧，都係長期喺都唔係一個恐懼叫動力啦，都係長期喺我哋嘅即係工作上面會有噶。 其實我要諗一個問題啊，就是大家讀書啊，或者可能做筆記嘅時候咧，係咪一個好功利嘅心態？所謂功利嘅心態就係一定有啲實際嘅效果嘅。咁有時譬如揀咩書嚟讀，咁嗰樣嘢啊 ，OK 可以喺教學度或者研究上面用到嘅，咁我即係為之比較功利。但嗰啲如果你完全係出於興趣嘅，或者純粹係覺得嗰樣嘢不如讀下啦，有冇用係另一回事，或者同可能有用嘅，但係同自己嘅專業未必有關嘅，即係都可能會有一啲咁樣嘅一層考慮啦。咁嗱，古人佢哋寫筆記。或者可能佢哋製作一啲俾我哋而家流傳到落嚟睇嘅書，咁可能就係都會有呢重嘅考慮。咁嗱，一個人如果佢係可能做某個話題係做得比較有心機嘅，咁譬如可能係自庭園嘅，咁我哋知道晚明有一部出名嘅叫《原野》嘅書啦，咁 繼承嘅 係啊，繼承啦呢位大家即係講做庭園嘅設計啊等等，佢就將佢啲經驗講攞落嚟，咁我哋陣間可以再講下嗱，咁而可能有啲比較覺得自己做學問 已經做到好有心機㗎啦。咁有啲大嘅著作寫咗出嚟，咁但係有啲細嘅問題，或者係可能喺做學問嘅時候累積一啲問題，但係又未必適合去寫長篇嘅論文嚟發表嚟到去討論嘅。咁可能就會有一類嘅筆記咧，就係將嗰啲咁嘅學問嘅心得咧，去記錄落嚟啦。頭先譬如我哋講阿張岱咁樣啦，擺明阿張岱咁清楚啦，咁佢陶庵夢憶啦，嚇咁啊，或者係啊，夜航船佢愛嚟同人困啊嘛，咁咩叫夜航船？就係佢喺江南嗰啲文人咧，佢哋有時可能去各地旅遊嘅時候，咁就唔係自己有一隻船咁好嘅，咁可能要同其他人一齊夾份租嘅船，咁但係喺船上邊咧有啲咩好做咧？夜媽媽 係影個歪梳，你要直腳，伸只腳落嚟頂住你， 唔係啊，就係要 好窄 係 嘛？ 就係要去吹水，要睇下自己幾有學問。咁你點樣為之有學問咧？咁可能你要對古今嘅歷史人物啊，或者一啲可能重要嘅哲學流派啊等等，有一啲嘅認識。哦，咁於是乎咧，張岱咧特登寫一本即係咁樣嘅著作咧，又要俾人温書，咁去坐夜航船嘅時候就唔會失禮。咁仲有譬如好出名嘅顧炎武啦，咁明末清初一個大學者，佢做好多歷史地理嘅研究，咁對各地都有好多嘅考察啊等等。咁亦都對明朝甚至再早期啲嘅歷史咧，有好多嘅一啲心得。咁佢寫一本咩？寫一本日志錄，就將佢啲古靈精怪嘅，或者唔係古靈精怪，即係可能覺得有重要意思嘅話題，咁記錄落嚟。呢啲咧係好有意地為咗佢嘅專業範疇，或者係可能佢嘅學術地位咧，嚟到去提供一啲資料咧，俾後世去認識嘅。咁呢啲係我哋話有意即係而成嘅筆記啦。咁或者有啲人咧，可能佢寫筆記咧，純粹係出於好玩嘅啫。咁啊，即係有唔少文人，佢哋可能因此就一輪半爪咁樣寫咗一大堆嘢嚇，咁樣落嚟。咁例子不勝枚舉啦，我唔講太多。咁但係仲有一啲咧，我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嗰啲為咗商業元素啊，咁咪話賺錢嘅、射利嘅。咁啊，即係比較有名嘅，譬如明朝嘅《萬曆野獲篇》啦。咁《萬曆野獲篇》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即係喺萬曆朝嘅，即係將啲古靈精怪嘅一啲話題嚇，咁包括怪力亂神嘅，包括係嗰啲坊間嗰啲艷情啊嗰啲嘢咧，都會將佢記錄落嚟，然後就作為好似八卦雜誌咁樣咧去賣紙。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可以見到咧，筆記小説咧有好多種。咁呢啲唔同嘅種類咧，讓我哋可能對於過去嘅認識咧會好豐富。嗱，舉個比較得意嘅話題，等大家可以諗下啦。咁我哋知道，譬如明朝第二位皇帝就係朱允炆建文皇帝，咁但係佢做咗唔係好多年嘅啫。咁呢個係明太祖嘅孫啦。咁但係佢個阿叔咧，個四叔朱棣咧就唔係好樂意去即係做呢個咁嘅新皇帝嘅臣下。咁於是乎就反叛呢個靖難之變啊嘛。好啦，嗱，靖難之變咧之後，我哋知道明朝嘅歷史走向有唔同咗。咁但係咧佢作為一個筆記小説嘅話題咧，非常之過癮嘅。咁就因為咧喺明朝後期咧，特別係頭先講到萬曆朝啦，咁就有好多人咧會突然之間，可能因為種種因素啦，好同情呢個建文啊，咁就寫好多嗰啲筆記小説咧嚟到去褒揚啊建文皇帝佢統治嘅時候幾咁聖明啊，幾咁好啊呢個社會，咁從而咧可能借啲耳就係話當朝呢一脈咁樣嘅，即係亂臣賊子啊咁樣，即係嚟到去散位德國嘅呢班人就麻麻地，但佢有啲咁樣嘅主題度，咁我哋譬如研究明代嗰啲前輩咧，就有啲結論就話到明朝後期嗰啲筆記小説咧，會係極度褒揚啊建文，咁然後就去踩啊朱棣咁樣，咁呢個好得意嘅情況嚟。 仲另外賺得好勁嘅，譬如明代小説咧筆記咧，宋太祖啊賺得好勁，咁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千里送京糧啊嘛，即係話佢係太祖長權啊咁樣。咁我覺得都同呢個有啲關係，因為太祖太宗啊嘛，即係之後就有啲人認為佢搶咗佢嘅皇位啦。咁所以都係我覺得都係來來去去都係想嘗試即係影射某一啲喺明朝發生嘅東西。所以我覺得即係筆記小説都係有趣嘅。 嗱，你哋又講到歷史同埋小説之間關係啦。我聽講過，我都唔記得喺邊度聽嘅。小説裏面除了人名和發生的時間年份之外呢，全部嘢都是真的。但是呢相反呢，歷史呢除了人名和年份之外呢全部都是假的。 咁咧呢個咧我都有一啲嘅經驗啦，其實就係睇其實我有興趣係歷史啦，咁但係咧我年青時代咧睇過一本小說，就係呢一個馮夢龍嘅《醒世行言》咧，都係明代 三年 寫嘅，係啊。咁咧，其實我睇嘅時候咧，當係小説咁睇啦，當時。咁但係我睇到有一篇咧，就叫做就係講一個叫楊伯老。咁佢嘅佢就係東南沿海啦，咁俾一啲所謂嘅倭寇嚇，咁就捉咗。咁啊，直頭捉咗去日本，咁但係其實佢係本身係中國人嚟嘅。咁咧就即係講佢嘅經歷啦，咁後屘就翻中國啦，即係年老嗰陣時有機會翻嚟啦。咁啊，好好彩啦，啲官員啦，就查下佢啦，咁知道佢原來都唔係真正倭寇嚟，咁都最後放咗佢。喂，咁呢個咧就俾到我一個好大嘅感觸啊！對於小説同歷史之間嘅關係。其實我喺讀嗰本小說之前咧，咁我讀歷史好簡單嘅中國歷史啊，中學時代，咁咪就係講緊倭寇，就係日本嘅浪人嚟到中國侵擾中國沿海咁樣啦。喂，咁但係嗰一下我睇完之後，我發覺，咦，如果佢講嘢係真嘅，其實同我喺歷史裏面讀緊嗰啲嘢係唔同喎。咁又真係引發咗我再揾啲資料，其實。廣泛地又真係其實知道，其實好多時東南沿海嘅所謂倭寇根本都唔係真正嘅日本人，根本好多時都係啲中國人俾人捉咗去，或者甚至乎中國人自己想扮倭寇，或者總之簡單嚟講就係海盜咧，只不過佢嘅形象可能係同嗰啲日本倭寇差唔多。咁呢個都係我去睇譬如小說嘅時候，發覺就反而學到歷史。有時我學睇歷史咧，又學到一啲好似戲劇性嘅人生啊、藝術性啊呢啲咁嘅事情。 好，你正話講個古仔。我聽你講過之後我自己又再去睇啊。咁、那個古仔我覺得都幾特別啊。咁三言咧，俾啲古仔好多都係好特殊嘅一個，我唔知點講，有真有假，如你所講係咁。因為嗰個古仔好得意，寫得好清楚，係一個元朝嘅古仔。呢個應該係元朝中葉嘅一個事，大約係1311年到嘅大灣咁上下。咁然後佢就俾人捉咗日本20年，或者1311到1330亞灣咁上下，明中葉嘅時候。咁然後咧，佢就話咧，嗰啲人嗰啲倭寇咧，仲話佢點咧？如果係吹呢、這個呢、這個大風咧，就飄咗去廣東。咁如果咧就吹中間嘅風咧，就會可能飄去呢個閩啊，即係福建同廣東咁啊，大家明啦，逐個地方。咁啊，如果係順風咧，就會去到江浙一帶，咁就打劫咁樣，咁就飄到邊度就去做。咁佢咧嗰個人咧就喺廣東度經商。咁啊好有趣，因為佢係一個應該係山西人士，咁就去廣東經商。咁咧山西去廣東經商或者依啲玩法咧，其實喺馮夢龍嘅三言裏面咧好多。其實咧即係壓卷之作三言，壓卷就係《蔣卿歌》《重回珍珠衫》，其實都係去廣東經商，然後就又係因為啲原因就。即係拍個力，即係一日病咗或者點樣就離開咗，咁就搞到咧好似喺佢屋企裏邊失蹤咗。咁佢就去廣東經商，咁然後咧就喺廣東經商就好得意嘅，就講少少，講多少少就係佢咧就呢、這個故仔，你嗰個倭寇故仔話佢咧就遇到個人，咁就話喂，不如咁啦，你喺廣東冇咩做，你不如娶多個老婆啦，你廣東人唔方便，咁就然後咧就叫佢就娶咗多個老婆，咁佢生咗兩兄弟，一個就係變咗做後來救佢嘅差，即係軍事人物，而審佢嗰個咧就係佢本身山西原籍嘅仔，所以就結果就兩個仔就重逢就救咗佢老 豆，即 係咁嘅古仔嚟嘅，咁所以個古仔就呢一段嘅，但係呢一段去廣東行商。經商，然後每一次經商可能要3至5年嘅依個咁嘅感覺或者依個情況咧，我就覺得對我對明朝或者整個中國嘅理解係一個即新嘅感受。咁所以我當時睇三言嘅時候就覺得係喎，依啲嘢喺大歷史又真係完全冇感覺或者完全睇唔到。 我諗如果我哋用一個即係學術嘅眼光去睇呢啲咁樣嘅當時嘅一啲嘅小説咧。究竟即係一方面，我哋會覺得佢係一個好重要嘅第一手資料，因為佢真係記載緊當時發生嘅情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諗緊嗰個選材係咪一個係可以普遍性咁去講到當時嘅情況，定係譬如話，如果好似阿嘉齊頭先咁講，係佢係有一個盈利，即係想賣書賣錢嘅作用嘅話咧，有機會佢嘅選材係可能特別去揀一啲好特別嘅例子，又或者係揀一啲咧即係好奇聞異事，想吸引人即係大眾眼球嘅去睇。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方面，我哋都要分得即係清楚一啲嘅，喺用一個即係而家我哋學術嘅眼光去睇。 唔係我自己個經驗咧，就係我唔少嘅學生咧，佢哋都好有興趣睇嗰啲畫本小説啦。咁畫本小説其實同筆記小説有啲唔同。咁筆記小説就畢竟係文人有意地去將佢哋覺得係真嘅，或者希望人相信係事實嘅一啲嘢去寫出嚟。即係就算我哋今日寫睇啲八卦雜誌，八卦雜誌都唔係講緊虛構噶嘛。即係佢都雖然可能虛構，但係佢都想人相信佢係事實噶嘛。咁但係畫本小説咧，就即係頭先阿 Stan 嘅意思，我都好清楚。佢係刻意好似。似虛構一樣啊！咁縱然可能講緊一啲歷史嘅故事，咁或者可能一啲非常之有事實根據嘅一啲傳聞，咁但係佢係以一個小説嘅形式、文學嘅表象方式嚟到去講。咁所以咧，我哋要去處理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同我同啲同學講嘅諗法都一樣，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喺啲虛擬嘅故事裏邊去講到一啲咧歷史嘅話題，而嗰啲歷史嘅話題咧。唔至於係極端啦，或者可能係完全係虛構，而我哋喺當中係揾到所謂嘅事實。 同埋唔怕嘅，即係史實嗰啲唔怕，因為歷史我哋可以幫佢做。但係畫本其中一個最經典嘅樣就係畫本要對住好多人唔同講，佢嘅 ethical 即係倫理上面一定係當時嘅真實。如果唔係你點樣人哋聽？你有乜可能係咁啊？嗰啲女人唔係咁，所以畫本小説嘅真正記載住嘅真正真實咧，可能係當時嘅道德倫理同埋社會價值觀。而呢一方面咧，可能係大歷史裏邊冇辦法寫到。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仲話講咗好多明朝嗰啲嘅事啦。咁其實明朝其實特別嘅。咁我哋之前好多集都有講到，即係嗰個你可以叫做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啦，或者城市化發展啦。明朝真係一個好巨勁嘅高峰啊！咁啊，夜都相對都好熱鬧啦，民間生活好蓬勃啦。最緊要就係可能我嘅角度就係對知識分子嚟講係多咗個出口嘅。即係其實以前喺更早嘅時代咧，好多時你唔去做官咧，其實你冇生路可言嘅。咁啊，我哋遲啲有機會可能講下蘇東坡咁，你就明白，即係唔做官其實好艱苦嘅生活，好難搞嘅。咁但係如果係明朝咧就唔同，即係你有一個更加好嘅出版業，更成熟嘅一個讀者群咧，你就可以做到更加多唔同嘅書。咁所以唔成功嘅，即係我哋話一般意義上唔成功做唔到官嘅知識分子咧，就有機會有即係第二啲自己嘅路。咁所以我見到即係你可能話有啲書啊，點解好似有啲少少鹹多多趣啊？即係有啲色情啊，有啲習俗嘅嘢啊，或者有啲嘢可能未必咁登大雅之堂啊，未必咁儒家啊。咁但係其實我喺今時今日角度反而覺得係即係好正嘅一啲事。 唔係多姿多彩嘅，唔係少少鹹啦。如果係講中國嘅豔情高峰都係喺明代㗎啦。咁除咗民國之外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明代個點之所以有咁大嘅嗰個創作嘅空間，或者係知識分子可能有好多吵吵鬧鬧嘅機會。譬如頭先講，你如果當朝皇帝係阿朱棣啊、阿成祖嘅後人，你出啲咁嘅筆記小説，然後話到佢好似一個即係壞人咁樣。點解冇後果嘅咧？呢樣嘢先精彩。咁我有啲前輩學者啦，譬如加拿大嘅史家卜正文啦，佢就即係曾經都討論嗰個問題，就係講明代嗰啲嗰啲新聞檢查或者出版檢查。咁佢個結論就係色情都仲有出版檢查。咁有啲偶然嗰啲地方嗰啲高官咧，都會為咗道德風俗咧嚟到去鎮壓一下嗰啲皇室事業嘅或者皇室書籍嘅出版。咁但係政治嘅審查就好少見。咁因此，譬如嗰啲筆記小説裏面古靈精怪，講一大堆宮廷嘅八卦，就冇咩人有好大嘅問題。咁但係都係翻轉頭啦，佢冇否認唔代表嗰啲嘢係真㗎嘛。咁亦都唔知係咪真假。咁嗱，亦都同嗰啲筆記小説啦，或者我哋講到畫本小説嗰啲話題，究竟可能歷史嘅真實性有幾遠？咁我覺得卓然頭先講嗰個理念好好嘅，就係可能嗰啲筆記又好，可能嗰啲畫本小説又好。佢哋未必表現緊一種事實，即係嗰件事喺歷史上係咪有發生過？ 即係你寫文，你唔會注釋話according to 鳳夢，即係或者佢冇一個可能資料嘅出處啦。咁但係可能表現緊一啲時代嘅精神。風尚道德係好有機會。例如係咩咧？例如我哋諗《三國演義》，《三國演義》裏邊講嗰啲內容，即係元末明初嘅一個著作啦。佢裏邊講嘅赤壁之戰未必真係咁打嘅，但係明朝嘅時候，對於點樣做一個好嘅人朋友， 咁啊點樣為之一個有義氣嘅兄弟？咁啊關公嘅形象，咁呢個係可以反映到時代對於男子氣概嗰個理解。咁呢啲我覺得係我哋唔係當嗰啲畫本啊或者筆記小說直接當係史料，而係可能當係一種文化史，我哋理解當時文化或者出版嘅時代、寫成嘅時代，佢哋文化生活嘅一種資料咧，就一定冇錯。咁啊當然啦，如果我仲係當係一種史料去睇，就係翻返我自己個問題，究竟咁樣唔係好功利？即係睇嚟睇去，原來唔係為咗個人嘅，係為咗成為一啲史料嘅。 係啊，其實即係將啲史料咧，好似當係一個故事咁寫出嚟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幾有趣嘅一個表達嘅方式嘅。咁我都最近睇緊一本書咧，就叫《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咁就係Susanna Ho呢位即係女嘅英國嘅女嘅作家寫嘅一本英文書。咁佢咧就係、是。即係用一本書嘅形式咧，就涵蓋咗咧喺香港早期嘅女性嘅生活嘅，咁就由1841年就講到1941年，即係啱啱打仗之前啦。咁喺呢100年裏邊，咁但係佢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話，其實佢係參考咗好多檔案嘅資料，咁啊用翻一啲真係嘅書信咧，去重或者係其他嘅檔案嘅資料咧，就重構嗰啲女性嘅故事。而嗰啲女性咧都係一啲真實嘅人物嚟嘅。例如係乜嘢咧？例如佢一開場嘅嗰幾個即係章節咧，就係講緊義律嘅太太，即係Charles Elliot嘅太太。咁義律咧就係即係當日英方即係派嚟中國作為咧，即係其實之後嗰個鴉片戰爭之後，即係佢係代表英方咧簽咗個川味草約，係即係攞咗香港嗰位代表嘅人物嚟嘅。咁佢就講佢太太嘅故事。咁佢太太咧就跟住義律就嚟到香港啦。咁但係點解佢本書會叫 Private Life 咧？就係有好多嘢我哋唔知嘅，就係話原來佢哋啲家人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不情願嘅，因為第一咧就係話即係遠道去香港，要抌低佢哋啱啱出世嘅仔喺英國啦。第二咧就係佢覺得義律當時就並唔係咁高職位，佢就覺得哇咁我好似即係貶低咗自己去做而家呢個職位。咁但係點解佢哋都仍然肯嚟香港咧？就是、因為佢等錢使啊。當時義律咧就有啲欠債，咁所以唯有舉家咧為咗錢咧就嚟到香港啦。咁但係咧，佢就喺嗰張書信裏面咧，就描述咗好多佢嚟到香港喺即係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嗰個情況，甚至係經歷曬成個鴉片戰爭嘅。咁啊，描述到幾好有趣嘅就係話，譬如當時咧要喺中國經商咧，外國人咧只能夠喺廣州嗰度入去。咁但係咧，佢哋嘅家眷咧就唔可以去廣州嚇，即係佢哋入唔到廣州。咁所以所有呢啲咁嘅家眷咧，去留喺邊咧？就係留喺澳門。咁所以咧，有時咧，你會見到嗰啲書信其實係來自佢兩夫婦之間嘅，即係一個喺廣州，一個喺澳門，係講翻個事情。亦都當即係鴉片戰爭開始爆發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呢位夫人咧喺澳門咧，其實佢哋好驚嘅。咁其他嘅家眷都係，咁啊佢哋都需要咧走難嘅，即係佢哋會先嚟去新加坡，跟住再去印度，直至即係鴉片戰爭完結咧，佢哋先至翻嚟嚇，即係先至團聚。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即係有一啲咁嘅書信啊，一啲咁嘅故事。知道當時即係其實呢段歷史，從一個外國人嘅角度去睇咧，係好少。咁啊，成本書都係用女性為主嘅。咁其實佢就涵蓋100年，就係講不同嘅女性。而你會係見到喺當中咧，女性嗰個地位係越嚟越提高，直至後期可能去到20世紀初咧，女性甚至係參與好多香港嘅社會嘅事。例如咧，有好多女性係反對扎腳啦，反對妹仔呢啲嘅制度啦，導致咧即係佢係有份參與，係爭取一啲佢睇到中國人嘅一啲社會上邊嘅不足，係希望改善香港嘅社會。咁所以呢本書其實好有趣嘅。 我聽你介紹之後咧，我睇咗少少裏邊啲節錄啊，文書得意啊，因為佢話嗰啲人咧著啲西式服裝啦，其實喺香港好易熱到飛起噶嘛。咁因為佢平時偷偷地會喺室內咧會著翻啲中式服裝，即係啲外國嘅女人，因為嗰啲比較通風啊舒服。佢話嗰啲衫先係。 即係人著㗎 嘛？係啊，佢話即係呢啲文字係我想完全想像以外嘅一啲東西。而我覺得讀書嘅好處啊，即係有好多人覺得讀書做乜？個好處就係可能你打開咗一個認識嘅背景之後，純粹娛樂地你可以睇到一啲你之前唔會睇到或者唔會諗到要去睇嘅嘢。咁所以你睇落去肯定係充滿趣味啦。咁但係依個趣味嘅本身就係因為你有個根底而嚟。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喺人生漫長路裏面讀書都係好嘅，就係、是、一個原因。 我又諗起我嗰陣時我有一期係主要做四一五一，特別係台山啦嚇呢方面嘅研究啦。 咁我揾嘅史料咧，除咗話我現場嗰啲 field work 之外咧，咁啊揾一啲所謂嘅檔案啊。咁台山呢個地方特別，我研究嘅係民初時代啦嚇，二三十年代。我就係我嗰陣時咧就揾到一啲所謂嘅新寧雜誌啊，新寧其實即係台山嘅、台山縣嘅舊名。咁嗰陣時其實有一本叫新寧雜誌，就係、是、當地嘅一啲人啦，佢成立一本雜誌，佢係記錄好多即係嗰個成個台山縣嘅唔同嘅城市啊、鄉郊啊、唔同地方嘅新聞啦、啊，有正經嘅新聞。但係當然啦，我睇我樣咁唔正經都知，我特別有興趣就係嗰啲唔正經嗰啲新聞啦。特別睇到啲咩咧，我覺得好有娛樂性嘅，有啲似真係有啲似睇嗰啲唔知乜周刊嗰啲咁嘅新聞咁。譬如講佢啲人係賭博啊，咁啊就開頭係賭下，咁咧就嗰個原來係假係騙局嚟嘅，咁啊咁想呃咗啲錢之後即刻走啊，或者又講緊有一啲妓女啊，咁樣點樣喺嗰啲市集嗰度去招惹嗰啲或者就係、是。招惹嗰啲人啊，引誘嗰啲人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人啊喺睇下戲啊，兩情相悦咧，走咗去個後台嗰度去做啲唔見得光嘅嘢。呢啲咁嘅新聞咧，就對於我嚟，我嗰陣時研究虛事啊嘛，咁樣係俾到我好多比較豐富啲嘅同埋 juicy 啲嘅歷史事件。咁而我相信。好大程度都係真嘅，就算有少少誇張嘅成分，都係唔會離開個現實好遠嘅。我覺得， 就肯定有發生。嗱，正話你又講到十三行嘅廣州嘅一啲情況啦，咁你又講到即係廣東嘅情況。我有一個書，我諗Stanley 都知嘅。咁我就係、是、都係啲同即係出版有關牽起嘅啲日用嘅書籍啦。咁一間加齊都可以再講多啲。咁嗰本書咧就叫做《江湖赤毒》。分韻撮要，咁咧分韻撮要咧就而家音韻學就好出名嘅，咁可能好多人都有聽過，咁就係啲韻書就記錄呢個廣東嘅一啲粵語嘅啲音，咁係一個好特別嘅部分。咁但係咧嗰本書得意就係咩？叫《江湖赤毒分韻撮要》，就係將兩本書咧合埋嚟印，咁咧擺埋一隻上半卷咧就係一本書，下半卷一本書，咁咧所以成本書好就陣，啲字好細，你諗都諗唔到點解會咁印嘅，即係佢擺埋一齊，咁我就。類似拍埋印就喺啲注釋啊注疏度會有，但係擺埋一齊。咁然後咧，分韻處嗰 part 咧就俾一啲外國人就成為咗一個粵語研究經典。咁但係我咧就喺江湖赤族嗰 part 就少啲人睇，咁我就即係貪得意睇佢裏邊啲嘅法，冇多得意嘅嘢。佢教咩咧？就係、是、教你點樣寫日用嘅書信。咁咧，分韻處就係教你點樣讀粵音。其實普遍人認為呢本書嘅，因為係冇作者嘅。咁啊，編冇編乜都冇，咁就認為係咧係同十三行時期有啲四中國各地嘅人去到廣州經商，又要講粵語，有陣時又要認書信，唔係個個都帶文號，咁就借住本書嚟做。咁裏邊咧好得意咁嘅合約啊、結婚啊、推薦人啊、籌醫藥啊，即係你要寫信俾人哋，我病咗點病啊，我求你懸壺濟世要俾藥我。咁啊，譬如寫合約嗰啲信好得意，佢就寫話咧A 軍甲軍乙軍啊，即係咁大約係咁啊，就話咧。兩人咧就情投意合，就要合辦一個咁嘅，即係佢用情投意合咧去形容嗰兩個一齊做生意嘅人，咁就即係有錢所得就五分帳，即係咁去大概寫。咁呢啲書咧可能都係非常之有趣嘅啲，即係啲書籍啊，可以即係讀得意。 唔係嗰啲日用嘅嘢咧，其實我哋到今時今日都唔係好陌生嘅。咁如果大家打開本通識。其實通勝除了講啲日子之外，仲有好多各種各樣嘅實用知識。 細時最中意睇通勝，成本攆曬噶，學英文啊嘛。 係啊係啊，嗰啲楊景兵英語啊，點樣去拼音啊咁樣啊，咁啊即係摩啊，就係摩啊咁樣，咁嚟到去用廣東話嘅發音，咁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即係好多可能語言嘅變化，或者係當時嘅人佢哋關注嘅一啲重點啦。因為如果唔係嗰啲文字就唔會咁重要。 係啊，所以我睇《分韻撮要》嘅時候，覺得即係佢比起以前嗰啲書係容易睇好多。作為一個即係睇音韻咧，覺得哇有本咁嘅書去記錄低廣東話或者粵語啦嘅音聲音咧，都係好偉大嘅一本嘅發明，而係無名氏去做嘅。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咧，即係有個書叫《江湖赤毒 分文撮要啦，咁啊好得意啊，咁書又影埋啦。咁當然咧，嗰啲書咧，其實我心裏面知道咧，依類型嘅日用書咧，其實係家齊咧，即係其中一個研究嘅部分啦。咁其實我一直都想問你依個部分就係咩咧？就譬如話，我哋睇小説就係娛樂啦。咁如果睇一啲大嘅儒家經典咧，嗰啲就可能係做學問啦。咁日用類書其實係點解會有啲咁嘅書，同埋係俾咩人睇，同埋？即係嗰啲人係咪識睇咁多字㗎？咁樣咁，我想即係對呢個養老書嘢，想即係請教一下。 哇！你問呢啲全部都係超級重要嘅問題嚟喎，嚇中曬我哋嗰啲研究裏邊嘅重點。咁嗱，我想首先講咧，就係我今集一開始咧都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哋睇書會唔會有時略嫌功利？功利就係真係有啲好實際嘅，同我哋一啲生活嘅甚至營生相關嘅一啲作用喺度。咁嗱，我哋所講嘅日用類書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現代嘅概念嚟。咁啊，主要應該就係由日本學者酒井宗夫咧，佢去提出嘅一個講法。咁就係將中國傳統好多民間係真係實用嘅書籍咧，咁就係實用也者，就是、類似通勝嗰種。咁啊，除咗講日子嗰啲就好係日書啦，咁就未必喺個嗰啲咁嘅日用嘅書裏邊有。但通勝後邊其他內容，譬如係你擇日。你或者點樣起屋嗰啲方位啊，呢啲風水嗰啲話題，咁啊或者你可能生仔要有啲咩避忌嘅，有啲病嘅話要有啲咩嘅醫方可以去醫你，咁啊甚至乎咧可能有啲好基本嘅生活嘅知識，譬如咩官員係負責咩工作嘅，咁啊邊個國家邊個外國喺邊度，佢啲咩生活嘅習慣，又或者一啲話題係無聊到係好開心到不得了嘅，教你點捉棋。究竟點玩遊戲？咁呢啲咧都會喺啲咁嘅日用類書裏面出現。咁酒井宗夫咧，佢就發現咧喺中國由元代開始咧就有呢類咁嘅書籍去出版啦。最先嘅一部咧就叫居家必用事類。咁呢個就係好早期元朝嘅一個日用類書。咁而咧喺後嚟嘅民間咧，尤其是明代咧，就好多由福建嘅建陽嘅地方，咁就係同徽州接壤嘅喺福建北部嘅地區啦。嗰度可能啲樹木又多，咁同埋可能好多人咧都習慣咗去雕版啦，咁所以咧佢哋出版嗰啲書籍咧就係以平見稱，即係啲即係可能係好大眾通俗嘅讀物，咁呢啲咁嘅日用類書裏面咧，頭先我講到就係即係有啲好有趣嘅，亦都好有用嘅內容啦。咁卓然頭先問嘅問題係咪啲人會識咁多字去睇啊？咁我哋咧其實研究呢類書咧，就發現咗嗰啲出版商咧。咁尤其是嗰班建陽嘅真係好有生意頭腦嘅出版商咧，佢哋係會培養讀者亦都係會訓練讀者，咁佢於是乎咧，嗰啲日用類書咧係由啲最基本嘅訓蒙嘅書籍，咁就係啲小朋友唔識字，咁學到識字，咁有啲基本嘅知識，咁然後就逐級上，好似類似教科書咁樣咧，就讓佢哋咧最終可以睇得明咧一啲可能內容好艱辛嘅一啲咁嘅日用類書嘅書。 我想聽一下有啲好似 嗱，咁呢本咧就係《妙感萬寶全書》啦，咁佢有咩特別咧？嗱，佢就唔及另一本咧類似嘅《三台萬用正宗》咁出名嘅，咁但係呢批咁嘅建陽出版物咧，正如頭先阿卓然所提啦，咁佢係見到佢分上下兩排，咁嗱，我哋一掀開呢一頁咧，佢上邊嗰排咧，其實就係關於鳥類嘅，咁亦都佢成個章節咧，後邊仲有好多動物嗰啲介紹，咁而下邊咧就係介紹一啲外國啦，譬如佢裏邊有個叫宇文國嘅，宇文國嗰啲就係即係話到嗰啲人地方嗰啲人身上有羽毛嘅， 總之就係古靈精怪東南亞， 即係類似咁樣啦。咁佢各種各樣嘅內容都有，包括教你點樣捉棋啦，點樣去玩球類活動啦，點樣去起屋啊，有啲風水嗰啲介紹啦，咁亦都仲有啲比較實用啲嘅知識啊，例如係邊個官員佢係負責做啲咩工作嘅，個官位高高低低嚇，咁凡此種種咧，呢啲咁嘅日用類書裏邊咧，都會提供一啲好實用嘅內容咧，俾百姓可以參考，同埋最緊要咩啊？頭先見到嘅有圖有真相咁樣啊，咁好多繪圖喺度咧，咁讓一般人咧係睇得好開心。啊，咁亦都係即係賞心悦目咧，有一定嘅娛樂嘅意義喺度。 真係幾正！ 我諗起見到呢啲圖，我又諗起即係 好緊要嘅。我即刻諗起除咗通勝之外，咁啊插圖咁緊要嘅，譬如《金瓶梅》嗰啲插圖，梗係緊要啦。咁啊當然啦，小説講完啦，講翻日用書先。日用書咧再正經啲咧嚇，翻翻去宋朝。啊！呢、這、一個嘅營造法式啦，咁其實文字未必係佔曬成本好大嘅比重，但係佢嘅圖係好緊要啦。咁所以就即係了解宋朝嗰啲建築啊，咁呢本係即係梁思成都用幾廿年嚟到去研究啦。咁除咗呢本營造法式之外，另一本同一啲建築啊或者一啲日用嘅譬如發明啦，譬如宋應星天工開物咁，其實係講好多明朝嘅時候一啲發明啊嘛。咁一啲木工啊各方面嘅研究發明咁都要有好多圖去表達啦。咁另外我又諗起建築上面有一本啦嚇，頭先都有提過啦，繼承寫嘅原野啦。咁呢一本其實主要就係講一個園林嚇嗰個設計啦，或者點樣欣賞啦。不過呢一本書我又諗到頭先你提過啦，呢一本書就係喺日本嗰方面去影印噶嘛，咁我又諗起《原野》呢本書，其實喺中國明朝嘅時候寫完之後咧，其實咧消失咗一段好長時間，結果咧係要等到幾時先至翻嚟中國咧？就係要等到清末民初嘅時候，之前有啲雜數咧都提過啊，朱啟鉗。啊！呢一位咁佢喺日本嗰度發現咗呢一本嘅《原野》呢一本書，咁發覺係正嘢嚟嘅，咁咧就拎翻嚟中國去再去研究啦，亦都再重新喺唔同嘅地方揾翻一啲好散失咗嘅一啲原本嘅《原野》嘅一啲版本啦，咁再對照啦，咁最後就係俾中國營造學社去再出版。咁呢個都睇到其實有時喺明代啊。咁佢嗰啲出版唔係話淨係去喺本地去俾中國人去睇嘅，咁有時會外銷嘅喎。咁外銷好好彩啦，原野嗰本書就外銷咗去日本，咁日本其實就幫我哋保留咗好多嘢，咁結果都可以喺二十世紀翻翻嚟中國。 嗱，正話你講到即係一啲係建築啊，或者需要實際去運作嘅時候嘅一啲嘅實用書啦。咁正話你又講到一啲可能百姓嘅實用書。咁上一節咯，我又講到咧，可能係就係行走呢個廣州商販嘅做商業貿易嘅一啲嘅書籍。咁我覺得即係證明呢一啲嘅有實用需求嘅書咧，同印刷術可以話係一個孖生。即係你有印刷之後，自然就咦咁我可以印啲乜嘢咧？咁就可能真係可能一個實用嘅可以案頭使用嘅一啲東西咧，可能就係好實在。咁正話仲有 Stan 正話提到一點，就喺日本揾到好多呢一類嘅即係已經散失咗嘅書啦。其實韓國都有好多，咁譬如話我哋喺即係韓國啲書院度咧，其實就大量咁揾到一啲可能即係中國已經冇咗書，都係靠喺韓國嘅書院度揾得翻。咁所以日韓咧都係寶嚟嘅，即係我哋話記錄咗留低咗好多呢一類型啊，實用或者非實用或者各種嘅書籍。都喺嗰度揾到。 剛才你提到嗰啲商人嗰啲指南咧，譬如有本叫《市商旅要》啦，咁就係介紹啲天下嘅路程啊，同埋你營商嘅時候，或者你做一個行商行走江湖嘅時候，要注意啲咩地方，點樣會俾人呃啊？有啲咩地方嗰啲味道唔好，你可能要食定啲陳皮梅或者類似嘅嘢，咁你先可以過到嗰啲地方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實際百姓嘅生活。咁但係我同阿 Stan 我哋共同一個討論嘅話題就係呢。叫做百姓生活的嘢唔係好受重視，冇咩人儲，所以先喺海外要揾得翻出嚟。 係啊，其實呢啲咁樣嘅實用書個目的都係即係希望教人一啲嘅知識啦，又或者買錢啦嚇。咁但係有好多時啲人寫嘢咧，其實都只係為咗記錄即係自己嘅心情。佢寫嘅時候其實冇諗過會出版嘅。咁啊，譬如我就想起即係喺早期香港咧，就有一個即係英國嚟到香港嘅16歲嘅少年咧。佢就係即係記錄咗佢喺香港嘅生活，咁啊寫低咗一紮嘅日記啊。咁啊呢日記佢係即係個人嘅即係情感嘅抒發啦，同埋你睇啲文筆咧都係好小朋友嘅，即係都係即係一個後生仔嘅。咁啊，但係呢份嘅日記咧，就後來咧就係佢嘅後人咧就將佢咧捐咗俾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咁啊最後咧就結集咗成書，就成為咗一本叫做《A Young Englishman in Victorian Hong Kong》。咁就記錄呢位少年喺16歲嘅時候，佢1855年到1856年咧喺香港嘅生活嘅。咁點解佢會嚟到香港呢？ 咁其實咧，佢咧就係、父母咧就一早就死咗，咁所以咧佢就跟佢嘅阿姨生活嘅。咁但係佢就應該幾叻嘅，咁就攞到即係獎學金咧，就喺倫敦嘅即係King's College 嗰度讀書。咁啊當時咧 King's College 咧就有教中文嘅。咁鴉片戰爭之後咧，其實英國咧就喺中國嘅唔同嘅地方咧就設立咗一啲好似即係好似大使館嘅一啲嘅分站，咁啊幫助翻即係英國嘅居民啦或者商人嘅，咁啊所以就需要咧一啲人咧去做翻譯，咁佢哋就喺 King's College 嗰度咧就招聚咗一啲嘅學生。就遠到嚟到中國或者嚟到香港咧，就幫手翻譯啦。咁所以呢個少年咧就寫低咗佢嗰個日記。咁其中咧有幾樣嘢幾得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其實提到一啲咧幾重要嘅人嘅，譬如佢嚟到香港，佢點樣去即係佢繼續上中文堂。咁啊邊個教佢咧？就係 Thomas Way， 就係咧而家即係發明咗韋氏譯音。嗰位啊，咁就佢好大嘅篇幅咧，就講咧去上堂，即係跟呢位老師，咁佢亦都好尊重呢位老師嘅。另外咧就有好多即係許多啲八卦嘢嘅，譬如咧佢又提到阿卑士牧師啊，就係咧即係英國啊衛理教會嘅差會咧，即係第一位來華嘅牧師。咁啊佢講到話，唉，我聽佢嘅講道咧好悶啊，悶到我個朋友都差啲即係瞓著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又或者佢有講到佢同阿港督寶玲食飯啊，寶玲啊脾氣好大噶，啊成日發脾氣啊，食唔到佢中意嘅嘢，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有趣嘅嘢。咁啊，但係同時亦都有好多佢喺香港嘅生活啦，譬如過農曆年啦，佢見到中國人個個都著曬啲靚衫啊，成日都著曬啲紅色衫啊，周圍鞠躬啊呢啲咁嘅情況咯。 你頭先提到呢個日記係嘛？日記用文字嚟講嘅嚇，真確性究竟有幾高咧？即係頭先我有諗過嘅就係歷史寫歷史嘅真確性，同埋寫小説嘅真確性。咁你再加埋寫日記嘅真確性，有時我喺度諗緊，喂寫日記嗰啲人，其實佢寫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去諗話有一日佢嗰本日記會出版咧？如果佢係諗住佢嗰本日記會出版，甚至乎唔好講出版咧，會唔會俾阿媽偷睇？如果真係你預咗俾阿媽偷睇嘅，可能佢寫嘅嘢未必係最真確嘅文字。 我同意阿 Stan 所講啊，耳聽三分假，眼看未為真啊嘛，咁所以都可能有機會，乜都有機會假。不過唔緊要，最緊要好睇係咪？即係你都係一個閱讀嘅過程。咁啊，今日就到呢度，好嘛？好啦，咁啊，之後有機會繼續講。